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海浪，草原，沙漠，美食，嘿，一起来跳舞啊！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， 或是在做梦。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，锁定 FM97.4，音乐在路上，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。具有异域情调的开始，11点01分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们出发。我是泽华，今天依然去往斯里兰卡，要去的是哪个城市呢？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一下吧。亚拉伯跳舞女郎 多么曼妙的舞姿，仿佛看到了一位非常漂亮非常自信的亚拉伯跳舞女郎。这已经是一首31年前的老歌了，似乎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时间线。亚拉伯跳舞女郎呢，是 Beyond 的一次新鲜的尝试，是他们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张专辑。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是以东西民族音乐元素为主的，并且呢是充满中东风情的一张专辑。这张专辑呢，当时他们也是在商业和摇滚之间去找寻一个平衡点，这张专辑成为了他们当时在非主流当中的一种主流音乐。带上音乐去旅行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呢？ 好像前两天的温度呢是比较舒服的，气温已经到了16度左右，而到了今天开始呢，气温又开始回落了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10度以下，不过此刻还算是比较舒服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去一个非常温暖、非常阳光、充满着大海的一个地方。对于想要逃离快节奏的城市生活，避开拥挤人群的小众海岛的爱好者来说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呢，简直像田园诗歌般美好。在这里，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，只有一些茂密的椰树林和尚未被开发过度的海滩。在这里呢，每天我们只用做一件事情，从懒洋洋的清晨到美丽的日落时分，赤着脚沿着沙滩去散步，欣赏漂亮的姑娘、帅气的小伙，他们在冲浪，他们在戏水。中午在海滩边，总能看到当地人经常投食喂养的大海龟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。哎，看前方，有一个漂亮的姑娘。美好的歌曲《Beautiful Woman》送给各位。好天气，好舒适，听着喜欢的音乐，自由的呼吸，一首美妙的 Beautiful Woman。 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？它其实是斯里兰卡南海岸的一座宁静小镇，

我们可以漫步的时候淘一淘当地的手工艺品，想象一下自己现在的一个心情，这种歌曲，这种情绪，或许是旅行当中你会想到的。 晚归，太阳晒着你的背，我的天窗，抬头远处个原谅，无法在身边。 是我们一生都逃离不了的吧。关于爱，孟慧圆是这样唱的：爱让人烦恼，可我爱这个烦恼。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吧。旅行当中，好好的放松，好好的体会爱，感受爱。 你说时差也可以放在浪漫里，看你怎么想距离这问题。 喜欢这个嗓音，喜欢他的歌声吗？他曾经呢参加过很多的歌唱类的比赛，比如说有花儿朵朵，比如说有最美和声，或者是超级女声。你或许在某一个比赛当中见过他。他从来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的学习，但是凭借着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聪明的才会，后来呢自己走上了音乐之路。他叫做孟慧圆。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记得在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974W节目当中呢，孟慧圆将会做客现场的弹唱自己的作品，并且呢也会翻唱一些他自己喜欢的别人的作品，进行一下全新的改编，可以期待一下哈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在美瑞莎好好的感受一下别样的乐趣。每年的12月到3月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季节，美瑞莎就成了斯里兰卡南部最适合冲浪的海滩。这里呢，对于初学者而言是相当的友好的。当地呢，有不少的潜水店都开设了面向新手的冲浪课程。想象一下自己在海面当中非常酷炫的冲浪，哎呀，多么值得羡慕。其中呢，提供露营设施的 Elsewhere Surf 是最为欧美年轻游客所推崇的。先说一下它在哪儿吧，它位于美瑞莎4公里外的威利加马这样的一个地方。这处避风港湾呢，是非常适合新手练习冲浪技巧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平时的海面是比较平静的，但是呢，又有一些坡度可以让你的冲浪板可以的动起来。在教练的带领之下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都可以像那些冲浪好手一般，在海浪上自由的驰骋。当然，冲浪学累了，玩累了，此刻可以坐在沙滩当中，再想一些事情。 看阳光在闪耀，看你的背影，你不过离开15秒，回头看。空洞。

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文化展览资讯。中国汉画大展近日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，此次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29家文博单位的汉画拓片587件套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汉画拓片专题展览。意境同行2018中澳当代艺术展将在798展出最后一周。意境同行表达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当代艺术价值观念的包容和延续。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15号在上海图书馆拉开帷幕。这次展出的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稀藏品包括勃朗特、狄更斯、艾略特、雪莱、劳伦斯的经典作品原稿，其中备受读者关注的是由勃朗特亲笔所写的《简爱》原稿，字迹清晰整洁，可以从展出的一页里找到小说最后一章的经典名句：“读者，我嫁给了他。”日前，京城首家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在通州区北京国际图书城正式开业，店内没有工作人员，通过智能机器人就可以便捷地完成选购过程，其中支付过程最短仅需20秒就可以完成。作为新兴产物，无人智慧书店仍需要通过升级服务、优化设备来满足新消费背景下的用户需求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世界那么大， 哇哦！ 假期那么少，到底该去哪儿呢？ 来吧，跟我走，我是泽华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11:33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是泽华。在城市当中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经意间的迷路，因为路确实不太好走，但是来到海边好像真的不会遇到这种情况。不过有的时候风景实在是太美了，人会醉，可能间接的也就迷路了吧。 踏上熟悉的归途，10年后的路卷出一幅陌生的地图，我记得这里有棵树，小时候在下面对图，怎么我长成了树，泥土堆成了建筑，遥远的路途藏了我面目，时间做赌注，我将爱结束，小小我离家，老大会有乡音，我没该是岁月该有谁，我迷了路，我的家门在何处，想着回忆的同色门还留在哪个国度，我迷了路，我确定一直没错误，霓虹闪烁华丽的面目，我怎么觉得一片荒芜，乡镇不会一觉醒来沧海不再像电影连怪，我迷了路，我的家门在何处，想着回忆的棕色门牌留在哪个国度，我迷了路，我决定地址没错，地址没错，华丽的面目，我怎么觉得一片荒芜， 远，但这时代却也不等人，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变，要说再见也许不可能，所以让我转身再多看一眼，在我离开以前我看见改变画面飞快，远方的爱放在飘楼间，有人嘲笑但我不确定我看到的是哪个年代，那是哪个年代， 那是哪个年代， 哪个年代， 维利安谷曲编曲，何蛋宝一起来填词，并且共同演唱的《迷路》。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收录在他2014年的专辑叫做《有所谓》当中。那这首歌曲蛋宝加入了非常复古的 jazz 这样的一个情调，也是提升了整首歌曲的一个气质所在。来到今天我们要去的美瑞莎，除了可以学习冲浪，出海观鲸呢，也是到美瑞莎最不能错过的精彩活动了。每年的这个时节呢，鲸鱼和海豚会随着洋流从南极北上到了印度洋繁殖后代，而斯里兰卡南端呢就拥有着靠近大陆架的深水区，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观赏到很多种类的鲸鱼。看到它们会不会想到自己呢？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？也想要一个答案吗？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？这个世界是你所想象的吗？所有的改变你都能承受了吗？你会不会也常常觉得害怕？会不会也常常想不出办法？为何总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摸不清的黑白真假？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？为何总分不清该简单还是复杂？他会在心里不停的欺骗话，你能不自己的心平静吗？你无法让自己更有勇气吗？为何总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摸不清的黑白真假？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？为何总走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》，演唱者呢是来自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歌手，她的名字叫做巴奈。她是一位女生，她的嗓音具有着一种中性的特质。很多听过巴奈现场的人都会说，听她的现场和看她的现场会受到内伤，有的时候呢就干脆直接承认害怕听到她那些真实而坦白的旋律。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，开头就问了这样的几个问题：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？你决定轻易妥协了吗？是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吗？你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吗？你无法让自己更有勇气吗？非常需要我们好好去思考的一首歌曲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演唱者叫做巴奈，这首歌曲叫做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刚才我们说了，来到了美瑞沙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种类的鲸鱼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，还会有机会见到抹香鲸、鲸鲨、座头鲸、虎鲸等，都围绕在我们的船周围。除了可以看到鲸，看到海豚就更多了。出一趟海，说不定能碰到好几群嬉戏打闹的海豚。除了地理和数量上的优势，和其他地区的观鲸项目相比呢，斯里兰卡的费用也是很有竞争力的。这里的船老大们都是怀着不见鲸鱼绝不返航这样的一种架势，竭其所能的让我们满意而归。左边可以看到鲸，右边可以看到跳跃的海豚，此刻还不是那么陡，风平浪静，蓝天美丽。 当初是大发了无聊，它只是个目标。All yes I do, do do I do when， 怎么越来越想要对他依靠？我怎么动了心，想要和他一起变老？ 怎么 顺子的歌声， 这样也好， 他的态度，他的表达，包括他的发音，都是那么的舒服，那么的让人想忘也忘不了。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顺子演唱的《忘不了》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美瑞莎，去感受一下世界遗产加勒堡古镇。位于斯里兰卡西南海岸加勒湾的加勒堡呢，最初是由葡萄牙人在15世纪的时候建造的，之后又在16到17世纪由荷兰人不断地去增建加固，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岁月洗礼和海啸，这里呢仍然保持着坚固优美的外观。从东南部的白色灯塔作为起点，我们可以登上加勒堡的城墙，直到西北侧的钟楼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加勒堡和加勒古镇乃至印度洋的美景。此刻已经不是白天了，想象一下，现在是晚上，我们站在古堡的顶层，俯瞰整个海面，俯瞰整个我们看得到的画面。这个时候你再感受一下海边吹来的一种晚风，那样的状态就像下面的这首歌曲一样舒服自在。 慢慢吹，轻轻松，人生路你就走，就当我俩没有明天，就当我俩只剩眼前，就当我都不曾离开，还仍沾满你心怀，你的眼神充满期待，我的心中尽是未来，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，发现感觉已经不在，默默的你却不肯说，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，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，我怎会曾伤害，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，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，我就变成那晚风，慢慢吹，轻轻松，人生路慢吹，轻轻松，人生路你就走， 伍佰的这首晚风，我觉得是那种听着听着会让人笑着哭出来的这样一首歌曲。 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伍佰当时演了一个连续剧，然后以剧中人物的心情来写的。这首歌的歌词啊，伍佰说是他自己最喜欢的结局，写的是两个原本分开的人却再度的遇见，他们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像从前那般的去相处，最后两个人发现还是行不通，于是又各自回到了各自的生活。好的，在美瑞莎我们可以吹着这样的晚风，感受一下海边的美好。其实美瑞莎呢，跟所有的海边一样，它有着海边的那种粗犷和细腻，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海边。如果你想要到一个不是大家都去过的地方的话，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里的风景呢非常的古朴，这里也保持着它的原始的风貌。感谢各位今天全程的陪伴，让我们在美瑞莎好好的度过了美好的一天。11点54分，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说一声再见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会唱的朋友，一起来。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懂也不能懂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半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如果说命中注定我真的要跟你相遇，就我把你的手牵起，再也不分离到海枯石烂，苍苍白发连末日尽头也不害怕，因为我即使走到三台桑田你还是会在我身旁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真心的痴，我总记得在哪里。 至少还有你，有很多歌手的不同的版本。这个版本来自于文慧茹的最新的改编。感谢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，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。我是泽华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。 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，我怕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给仔细，又怕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把总记得在哪里。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，听听人间四月